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锁定音乐关键人物黄沾，节目开始跟你一起来听到的，这是来自于许冠杰所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。谁负谁胜出天之晓？江山笑。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，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1988年，徐克筹拍《笑傲江湖》时，看到剧本中曲阳和刘正风两大高手正与金盆洗手，不再过问江湖事，偶遇躲避左冷禅追杀的令狐冲，三人相谈甚欢，逐秦霄合奏共唱一曲。为此，徐克找到了黄沾，希望他能够为故事情节写上一首歌。黄沾写了一稿，徐克不满意，说再改改。写了第二稿，

人敞开心扉，在漆黑中抱着你，莫让精华流进来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。 人生梦如路长，让那风霜永年长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朝痴痴梦幻一心爱，路虽人茫茫。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迷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喊，路和人茫茫。 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